这片区域蓝雨刚刚走过，有过了解，这正是黄少天特意让夜雨生凡从这端做出偷袭的原因。星星或许对他进行围攻，那再好不过了。黄少天会选这片区域，就是自信这个地方是围不死他的。不过他也不敢从叶修的君莫笑这边硬冲，被这散人缠上的话，那可能就真有棘手了。于是看到君莫笑拦在前方，迎着对方频道里那冷笑的小表情，黄少天飞快地回复： 哎呦，被你截到了。 说完夜雨生帆转身就退。 还跑得了吗？ 叶修叫道。君莫笑追上，一切都不出意料，接下来就是不太能确定星星其他几个角色是如何选择的。不过这也同样在黄少天的预算内，他就是需要这样一个具备真实风险的环境。太过轻松的，那意味着围劫没有价值，对方又怎么会做这样的选择？机会永远是与风险同行的，往往机会越大，风险就越大。作为最负盛名的机会主义者，黄少天对于这一点太有真实体验了。轰轰轰，炮火忽然轰至，黄少天听声就躲，先不管攻击是从哪端来的，夜雨生凡就地连续两个翻滚，爆炸的火花几乎贴在他的身后。这虚空沙海的地表全是细沙，炮弹落下爆炸，细沙像水花似的翻起四溅。两个翻滚避开了攻击，同时也找到了沐雨成风的位置。 又一个， 黄少天心下默默脑补着已出现的两个角色在这地形上的分散站位，而后做出判断。 这边， 夜雨生凡变向朝另一端冲出，从时间和对方角色的移动速度到位程度来看，这端应该是一个空档。黄少天经验丰富，而此时他也已经不只是一个诱饵，他是真的需要脱身，判断稍有差池，他可真有可能就被星星围歼在这里。目前需要应对的有苏沐橙方面枪炮师的远程火力追袭，再有叶修那边散人的技能高速移动。黄少天心中做着盘算，结果这时公共频道中突然跳出叶修法的消息： 走了，不送啊。 啊，黄少天心下一怔，但是枪炮声还在身后接连不断地响起呢。黄少天这时候根本没办法停下来，只能一边保持着角色的移动，一边滑步转身。远端的沐雨成风肩扛着重炮，长发飘飘，叶修的君莫笑也并没有追来，此时只是走到了沐雨成风的身边。方睿的海无量呢？乔一帆的一寸灰呢？安文义的小手冰凉呢？黄少天扫视着几个可能出现的包围点，却完全没有这几位的踪迹。身后，那不可能啊，对方没有这样的速度可以在这个方向对他做出截杀，所以说围攻只是假象吗？那么星星的另外三位去了哪儿了呢？总不能是和蓝雨其他四人接火去了吧？三打四，他们哪来这样的自信？而且真要是这样的意图的话，那叶修那句话可就有些多嘴了，有自我暴露的嫌疑啊。这家伙不会做出这种事儿。这是黄少天对叶修根深蒂固的认识，而比赛也没有办法停下来慢慢思考，这种意识立即就令黄少天本能地做出判断。让他自己走好，好的，那我就真的走好吧。黄少天没有改变夜雨生凡的线路，继续朝这方向冲出去，待得身后再也不见君莫笑和沐雨成风两人的身影后，立即变向换了一条线路反切回去。 就知道你会回来。 结果反切没多远，君莫笑再一次从一旁绕出，截到了他面前。 陷阱吗？ 黄少天机警之极，他早有这种提防，所以在看到君莫笑现身后，他所想到的对手不是一个，而是五个。夜雨生凡走出第一步时，他都在细细留意着地形，做着预判，此时甚至连回嘴这种他钟爱的事都不做了，第一时间操作夜雨生凡，就要朝着他选定的一个方向冲去。 这是他所认为的从这里五人的围困中突围最佳选择。 喂，别跑啊，单挑 谁谢啊？ 黄少天丢下一句，夜雨生凡跑得飞快，但是接下来他却没有受到任何阻挠。这不对啊，即使这边是他判断出突围的最佳选择，但也并不意味着可以这样轻易地让他就摆脱。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这里真没有埋伏，真的只是叶修的君莫笑一人。还是他们故意做出没有埋伏的样子，以此引诱自己再返回。黄少天乐此不疲地做着这种猜谜一般的判断。荣耀的比赛从来就不是只比手头上的操作，大脑的运转也是一种速度，在一瞬间能清理所有可能性的大脑，就好像是狂飙500MPV 的手速一样可怕。蓝宇的喻文州为什么能以那样的手速在职业圈中生存，就是因为他手速虽然硬伤，但脑子转得极快，瞬间就能做出周密细致的思考判断。回身可能重入圈套，直接跑路，那啥目的也没达到。所以绕行，黄少天的夜雨生凡又一次绕行，试图再寻一个方向接近星星，查明他们的战术意图。 怎么样了？ 这时候蓝宇团队频道里，喻文州也在询问黄少天这边的前线消息。 有三个人一直没有见踪迹。 黄少天知道比赛不是儿戏，不是撑面子的时候，方瑞、乔一帆和安文义三人的角色确实在他迂回引诱对手就没有见到。三打四似乎没有可能，但也要提醒几队注意，这三人的踪迹现在他们蓝宇毫无情报。 那现在什么情况？我再想办法查明一下。 此处已算是蓝宇战队刷新的北区和东区古城遗址的交界，差不多有了两边地形的风貌。残缺的古城遗迹散落在了这一片不算茂密的小树林中。黄少天从叶修的君莫笑先前的位置猜测着他现在的位移动向，夜雨生凡在林间迂回穿梭，视角时时旋转观察着360度。这次看来有必要有一点实质性的接触了。黄少天心中这样盘算着，先前两次他的举动都比较谨慎，因为不敢贸然尝试，见面就跑让他无法摸清对手的虚实。两次下来，对方是不是在全队围击他，黄少天已经产生了怀疑，他需要验证这一点。那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将自己置身于更危险的环境，彻底触发对手的埋伏或是圈套。走过的地形，黄少天尽可能多地记着细节和特点，这些都将有可能是接下来他面对棘手问题时解决的仰仗。 差不多该碰到了吧？ 黄少天一路也在脑补着叶修的君莫笑向这边移动的话，会走的路线以及速度，估摸着差不多该在这一片相撞，除非君莫笑一直是追着叶雨生凡的屁股来的，但是显然并没有。 在那边， 一道人影闪出，黄少天一眼就辨出那是君莫笑，一眼扫过这圈地形，夜雨生凡立时急速冲上。三段斩，夜雨生凡斜路穿出，幽蓝剑光闪动，一晃便截到了君莫笑的面前。地裂波动剑，君莫笑立时从千机伞中抽剑还击，剑锋翻卷着，而这小树林内的地面也依然是细沙铺就，被地裂波动剑扫起，流动的是细腻非常。黄少天哪会去欣赏这个，三段斩早已强行取消，夜雨生凡横跨一步继续堵在君莫笑面前，一把拔刀斩的剑光已经随着这一步闪出。当君莫笑连忙利剑身前，格挡技能强行招架了这一击。黄少天没有急着追加攻击，他又不是来决胜负的，他的目的是摸清星星全队的战术意图。此时攻击拦下君莫笑时，他更多的是在留意四周，有星星其他角色立时冲出来围攻他吗？ 没有， 就连先前有跟在叶修身边的苏慕成，这时也已经失去了踪迹。四对四，是准备对古城遗址那边发起冲击了吗？先不管星星是如何判断出来蓝雨的人藏身在那边，黄少天已经准备先发个提醒的消息过去，结果就见叶修说道：“ 这下你没处跑了吧？ 有包围吗？”黄少天下意识地警觉了一下，连忙又是一扫左右。 混蛋，又虚张声势！ 黄少天心下暗骂，连忙先给队友送回消息：“ 星星有可能过来了，多小心。” 这边叶修却在继续说着：“ 东张西望什么？以为有包围吗？哼，太自大了！收拾你还用得着包围？我一个人不足够吗 ？Box-1 吗？”黄少天只是下意识一想，立即就知不可能。Box-1 这种战术对他们蓝雨是不适合的，因为他们的核心大牌黄少天和其他战队核心比较不一样。Box-1 的战术意图是将战术体系中的重要一份子脱离到体系外，但黄少天他本来就是游离在战术体系外的，你还去脱离他，那有何意义？反倒是叶修如果被黄少天拖住在这儿的话，对星星团队的损伤会比较大吧。四打四，蓝雨可不会随随便便输给任何人，因为他们简直太习惯这种少了黄少天四人作战的模式了。很多时候他们是四人作战防守对手的五人冲击，单纯的四打四那不是更加轻松？可是这种明显的问题，眼前这个家伙难道会不明白星星到底是什么意图？黄少天发现自己这一趟侦查真的是非常失败。 等等， 侦查失败？黄少天蓦然醒悟，星星的意图其实是在反牵制吧，是通过牵制住他的举动，进而不暴露他们的行动。 是的，就是这样的。 黄少天郁闷了，出来试图牵制对手的他，到最后是反被对方给牵制住了。